那第六点解数的特色还有其他呢，在十二页以下这些小节章节我休息之后呢，下段时间再接着来看。